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又到了嘉宾访谈的时段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著名歌手程方圆，短头发，牛仔裤，中低音，舞台中间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程方圆，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流行乐坛上的一朵另类奇葩。台湾歌曲《童年》就是程方圆在大陆首唱并一炮而红的。不过说到这首歌，程方圆却有点不好意思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歌手来说，这个有一首歌是自己的标志性歌曲，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当然，《童年》在大陆呢，可能是我首唱的，但其实是在那个台湾地区早就开始那个演唱了，张艾嘉、罗大佑啊什么的。但是作为一个歌手，如果说仅仅是有一首这种标志性的歌曲，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悲哀，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还是，其实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歌曲，但是呢，说到我呢，总是会想到童年，想到那个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一个童花头弹着吉他那种样子，那种样子呢，可能就已经是这个深入人心了。但是其实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和很多其他的舞台形象，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新的歌、新的音乐。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若是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嘎嘎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 要等到睡觉以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程方圆1960年9月生于北京，16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民族乐器二胡，毕业后在中央乐团任演奏员。他在1980年开始自学声乐，首次登台演出便获得了巨大成功。1981年正式步入歌坛，先后录制了个人独唱专辑《八合》，他演唱的《游子吟》《童年》等歌曲风靡全国。接下来就请欣赏电视剧《虾球传》的主题歌《游子吟》。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那流浪的悲痛心酸， 有评论说程方圆的特点是能把各种歌曲唱出自己的味道，这句话不假。歌曲《大海啊故乡》是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家王丽萍在1983年作词作曲的，是反映海员生活的电影《大海的呼唤》的主题歌。这首朱明英首唱的歌曲在程方圆唱来也别有韵味。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 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程方圆成功地客串了大型纪录片《岁月如歌》的主持人。说到这次经历，程方圆起初还真的有些不愿意， 当时觉得通常的这种电视专题片也好，或者一个长的类似像纪录片那样一个片子也好呢，主持人的部分往往是会要照本宣科，会读那个剧本背下来，所以我觉得自由发挥的余地不是太大，所以当时我觉得可能专业的那些电视主持人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他们更熟练，他们对这种念稿子背稿子更娴熟。但是后来导演王春华呢就非常诚恳地跟我讲，他说你别忘了，你也是一个歌手，你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是甚至于你是参与其中的。后来我想想，他的确说的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从81年开始唱歌吧，正好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见证了中国的流行歌曲从无到有到发展，整个这一个过程我是一个见证人，我也是一个参与者。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忽然就想通了，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纯粹的主持人的概念，你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这个30年你从头到尾都见着这样的人呢，确实不是太多，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长江流，黄河流，家兴亡多少事，茫茫我身中。江河万古流。 江流，黄河流。深重情悠悠，思悠悠，炎黄子孙只为愁，中华自由雄浑在，江河万古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程方圆担任主持人的节目《九州方圆》的主题歌《江河万古流》。多才多艺的程方圆不仅胜任主持人，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演唱英文歌曲也格外好。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英文歌曲《锁不住的旋律》。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My darling, I've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a long, lonely time, and time goes by so slow.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re you still mine? I need your love. Godspeed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Too much